我们和你在路上。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京车帮，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资讯。 今日新资讯， 一起来看资讯。日前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一张奥迪 RS3 Limousine 三厢版的国内路试谍照，新车的外观造型与2016年在巴黎车展发布的海外版车型保持一致，预计仍搭载一台 2.5T 的直列五缸发动机。根据此前的消息，这款车将于今年夏天正式引入国内，国内售价或为 55.8 万元。目前我们仅拍摄到了新车的尾部，而奥迪 RS3 Limousine 基于中期改款的奥迪 A3 打造而来，尾灯内部的光源布局与现款的奥迪A3 有一定的区别， LED 实宽灯的面积更加大，更加具有识别度。另外呢，这个车还配备了一个运动型的侧裙，后扰流板以及尾喉粗壮的两边共出两排排气系统。在动力方面，预计奥迪 RS3 Limousine 仍会搭载 2.5T 的直列五缸发动机，最大功率约为406马力，与发动机匹配的是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极限速度将会被限制在249公里每小时。我们继续来看，日前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全新的福特探路者的路试谍照，其将会基于全新的平台打造，预计会在2018年正式推出。目前测试车依旧采用了十分严格的伪装，根据外媒报道，这款车将会采用全新的前脸设计，在尾部这款车将会采用贯穿左右的尾灯造型。由于整体的轮廓样式与现款车型相似，所以不排除其用现款车型进行套壳测试的可能。全新一代探路者将会放弃现有的D4平台，而是在新开发的D6平台上打造，将会使用更多的铝材料，以此来降低车身的重量。目前关于新车的动力方面的调整还没有更多的消息，据悉有望搭载时速的自动变速箱。我们继续来看，日前国内媒体曝光了一组日产全新的 Serena 国内的专利图，这款车于2016年7月在日本首发，相比老款车的外形和内饰有所升级，同时还搭载了一个自动驾驶技术。在外观方面，新一代 Serena 专利图与海外发布的 Serena 外观基本保持一致，采用了日产最新的前格栅造型，大灯组造型个性鲜明。根据动力不同，其混动版和传统汽油版的前脸造型在格栅及底部雾灯区域有所不同。侧面来看，新车延续了日系 MPV 惯用的造型，方正的车身设计，而腰线的这个起伏看上去让其显得不那么古板。新车的 A 柱设计较为特别，有助于驾驶者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而 D 柱的造型更加别致，营造出悬浮式车顶的一个视觉效果。我们继续来看，高尔夫嘉旅的新车谍照造型曝光。新车呢，作为高尔夫嘉旅的一款新款车型，在外观方面与现款保持一致，基本上延续了此前的高尔夫嘉旅的设计。而新前脸采用了大众最新的家族式的前脸。从侧面来看，该车的车身造型饱满，尾部两侧配备了 LED 的尾灯。日前呢，国内的相关媒体还曝光了一组国产的高尔夫嘉旅的新车谍照。据悉，该车配备了 EA211 系列的 1.5 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在内饰方面，新车整体布局呢也与现款相同，方向盘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大众家族风格。据悉，新车将会在今年秋天上市。我们继续来看，日前日产中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质监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于2017年2月13号起召回部分进口英菲尼迪 QX60 混合动力系列汽车。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新的油箱，以消除缺陷。相关用户应尽可能安全驾驶，避免车辆碰撞，如有异常请立即前往维修站做检修，在召回行动开始之后应尽快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我们继续来看，宝骏的560自动挡车型谍照曝光。从最新的曝光照来看，新车的外观与宝骏的560律动版保持一致，前脸针对前进气格栅的尺寸和镀铬装饰条进行了优化，造型尾灯也有了新的布局，前脸的整体视觉效果感觉更加大气和更加时尚。此外，新车的尾灯造型同样进行了微调，尾部标识宝骏560中加入了红色字体，预示着这款车与现款车型的不同。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节目继续。 是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 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今日新车闻，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那在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嗯，我们今天的今日新新闻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李恩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嘛。 我知道苏然肯定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但是那个经历跟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非常的有关系， 而且息息相关。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谈的是安全座椅。 对，有了小宝宝之后呢，大家可能都会需要这个安全座椅啊，特别是目前这个怎么讲，大家对于这个生活品质和要求和安全性越来越高的今天啊，这个安全座椅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抓住了很多人的心理呢，很多这个生意人啊，就因为需求决定市场，就开始做起了宝宝生意，也就是新生儿所需的一切商品都成为了商家的目标，这就包括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当然了，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开车带孩子出门的时候，精心的准备了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可是这小孩死活都不肯坐，很奇怪，怎么办？ 叫熊孩子。所以说面对这孩子的哭声和反抗哈，原生的呵斥和耐心引导都是不太起作用的，很多家长就束手无策了。那其实熊孩子们不爱坐安全座椅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今天就从几个原因分析一下哈，如何能让这小孩更好的去来乘坐安全座椅。 没错，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呢，可能就是我们要从孩子的角度来进行出发啊，做到这个所谓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们把自己当成宝宝，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安全座椅到底舒服还是不舒服。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第一点，可能这个安全座椅会不会太热，宝宝坐上去会觉得不舒服呢？ 因为其实从感官上，从我们的眼光上来看，这个安全座椅的材质都是比较厚的，是不是安全座椅太热了呢？所以说坐上去还感觉比外面更热一些，更闷嘛。所以说孩子在上车之前应该将这个车内的温度调到更舒适的一个状态，确保安全座椅的表面温度也合适，然后再来引导孩子来上车。 对啊，其实咱们想一想，这安全座椅其实宝宝是在整个人其实是卡在里面的哈，它本身有点那种半包裹的状态，所以温度如果调到我们合适的状态的话，可能宝宝会认为有点热，所以他可能会不愿意坐。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把温度呢调的低一点点，哎，让宝宝会坐上去舒服一点。 温度这一块其实还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哈。不过说到安全座椅，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恩，就除了你在看过这个安全座椅之外，你真的明白这安全座椅能够如何保障小孩安全的原理吗？ 这个安全座椅啊，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类似于我们成人的安全带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把宝宝束缚在里面，在比如说产生急刹车的时候，宝宝不至于从这个座上飞起来，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它虽然造型跟我们的安全带不太一样，但是其实起到的功能跟作用性都是一样的。那在这儿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样才叫做儿童的安全座椅呢？其实呢，安全座椅啊是一种系在汽车座位上，要知道是系在汽车座位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供儿童乘坐的时候呢，有一个束缚的设备，并且能够在发生车祸时或者是紧急刹车的时候束缚着儿童，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儿童安全的一种座椅。 而且我之前看到说这个安全座椅呢就是背着安装，有没有看到别人的车都是背着安装，就小孩是和你这个车的后座是面对面的 啊？这种我想可能必须你的车轴距很大，内部空间足够了才行， 后排空间足够，因为小孩还是要把安全座椅放在后排，这样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为什么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说为了安全，比方说我们安全措施有什么，有安全带、安全气囊，几乎都是根据成人的身材和体重来设计的。那如果说儿童来系上安全带坐在前座的话，那你身材嘛体重都不同于成人，都很小。 对对对， 如果说儿童使用专门为成人设计的安全设施的话呢，不但没有办法降低伤害，我觉得反倒是会加重。 其实呢，可能很多人会问了啊，小孩坐车那我抱着不就成了吗？这样多安全啊，就算出现事故的时候我还可以抱着他。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苏然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我看过一个实验，当时是有一个人模拟着抱着一个孩子，当然那个抱的是一个假孩子啊，在产生急刹车的时候，比如说在10秒或者15秒之内的完全的制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成人是没有这个反应能力跟时间，还有手没有办法抱得很紧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有10次试验，里面至少有8次到9次这个小孩都是脱手的状态，而且脱手之后会飞出去，可能会撞到前座，也可能会撞到这个挡风玻璃，那种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你抱着是安全的，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行为跟举动。 对，同样就像在坐飞机上的时候呢，空姐都会过来说再给这个小孩再单独配备一个安全带。其实家长在抱这个孩子的时候，像你刚刚举的几个例子，都是非常不理智和明智。 其实说句难听一点的话，其实如果你要真的在抱着孩子，如果真的出现意外的时候，你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你的安全气囊， 是 就是他会用他自己身体的这种碰撞跟缓冲减轻了你的伤害，但是对于孩子的这个伤害可能是成倍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有一种误区，认为我在车上抱着孩子就是安全的，这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举动。而且让孩子来使用成人的安全带其实也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个设计是针对成人而设计的，对于宝宝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束缚能力，可能会更加的危险。所以跟大家来建议一下，如果您为了您的安全，为了您的宝宝的安全，在车上配备一个儿童安全座椅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哎呀没错哈，其实李恩你看你自己还对安全座椅还挺了解的。 因为我也是一个宝宝。 我身边好多人说问这个安全座椅购买吗，因为做了这个节目之后，但是发现我真的发现国产的这个安全座椅的品牌还真的是寥寥无几。 是，而且呢在我国目前这种产品的普及率呢也很低，还处于一个市场的一个起步阶段，所以呢很多家长对于这个儿童座椅的这个认知度和这个信任度还并不是很高。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由于咱们自己的这个认识的误区啊，造成很多的这个影响，是很多家长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呢希望我们这次的这个沟通和我们这个话题啊，可以唤起大家的一个关于安全座椅的一个意识。尽管目前的市场我们这个品牌不是很多，但是还是足够您的选用的啊。当然我们也呼吁一下，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汽车厂家重视起来这块的产品，然后呢去产生或者去研发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填补我们这块市场的一个不足。 没错，那大家关于安全座椅的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搜到新兴车帮，然后来探讨和讨论一下哈，关于安全座椅很多宝爸宝妈们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自己的看法。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聊的今日新新闻，我们听一首歌吧，然后待会儿马上回来。 My life is How do I take?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这一时段进入我们的超级新 K 车， 超级新 K 车。 咱们说在这个这一年汽车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好多品牌的集体发力之下，这个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我想李恩肯定也有关注， 没错， 新能源， 新能源真的是在这一年发展太迅猛了。我觉得无论是国外的厂商，还是国内厂商，还是合资厂商啊，在这一年新能源这个车的事儿上都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动作跟发力。特别是现在这个一些合资品牌的 B 级车啊，这个混合型的动力的一个 B 级车，在今年下半年变成了一个这个集体爆发的一个态势，使得这个阵营从一个很小的阵营瞬间变成了一个还算是在茁壮发展越来越大的一个阵营了。 是，那就是说在你在动力上然后和这个节能源上都要有需求的情况之下，这个混合动力车就应运而生了。今天我们有两款车要进行 PK， 一款呢是起亚的 K5， 另外一款呢就是广汽本田的雅阁。 是，我们就按常理，然后我来说这个起亚的，我还挺支持这个车型的。其实 我觉得这个雅阁也挺好的， 因为我韩剧看的太多了，然后发现里面各种帅哥都在开起亚品牌，觉得这个起亚品牌都高大上， 真的是被这个韩剧中毒的这个少女啊。其实要讲一下，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要说哪个牌子好还是不好，今天我们只是把两个牌子的这个各自性能给各位来展示一下， 进行一个 具体好与不好，其实您听完之后自然心里面会有一个论断的。 没错。那首先还是从价格上来分析吧。这个悦达起亚的指导价格，目前官方指导价哈，不知道还有没有优惠，是24.88万，24万左右。 那目前的这个广汽本田的这个雅阁混动版的这个锐尊型，它的这个市场指导价是27.89万块。 那发动机呢是搭载的 2.0L 的直喷发动机。那变速箱呢是6速的手自一体，那官方的油耗目前看到是每百公里要消耗的是4.8升。 我觉得这个油耗真的还挺低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广汽丰田的这个混动版啊，这个广汽丰田雅阁的混动版，它目前呢是采用2.0升的一个阿特金森发动机，是一个双电机的电动 CVT 的一个变速发动机，官方的油耗是每100公里4.4升啊，比那个稍微要低一点。 对，那其实很多人在听到这两款车型的时候，他应该会想，哎，这两款车型怎么能放在一块儿当竞争对手呢？当然，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拿这两款车进行对比的时候，也会发现啊，也这么想。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数据都进行全面的测试和对比之后，肯定还是有所转变的。那真的是不平等吗？首先那天之前有说这个车什么情况之下能把它当成就是竞价车型哈，竞比车型。首先就是两个车的定位在价格上是一致的。那首先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厂商在出厂的时候嘛，我把这两款车当成竞品，我才会定位一致。所以好多人说考不考虑混动车型的时候，意见还是不太一样的。我看看几位网友是怎么说的。 好， 首先丽楠他说会考虑呢，如今的混动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对于我们这一种多数只在城市驾驶的人来说，用这个混动车型还是比较理智的。 哎，另外一位叫做彭超的一个网友说啊，会考虑，但是呢相比这个纯电动车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来说，免去了一个充电的环节，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便利。 你看大家对这个混动车型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还是挺高的哈。那我们就继续来就两款车来进行一个比较外观。那很多人都是一个外观控，两款车在外观上呢均是基于其家族汽油版本的一个最新设计而来的，就是跟这个汽油版长得没啥两样。那雅阁的混动来源是他们第9代雅阁的中期的改款车型， 像 起亚 K5 这一款车就是全新 K5 嘛，长得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个中网和前杠方面是有一点点的调整，其实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很大和很明显。 可以说这两款车在外形上呢都没有进行一个额外的一个设计， 没错， 都是遵循的这个原先的这个 K5 还有这个雅阁的一个外观的设计。可能最多就是在这个进气格栅那个位置，或者是咱们这个车的 logo 啊后面那个字母标识的地方有一个就是油电混合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除此之外在外观上来讲还是遵循于原车型的一个外观。 看一下大灯，那 K5 呢虽然日行灯的效果非常好，灯也很漂亮，不过它这个卤素的远光灯实在是有些落后了哈。不过这个前雾灯还是很酷的， K5 这个前灯做的确实是非常炫，但可能它这个内置的材质，我觉得是卤素灯家里都不怎么用了，它居然还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技术上还在使用。 雅阁的尾灯呢就比它的前款啊年轻了不少，而且呢是采用了一个蓝色的一个倒车灯的区域，这个区域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这个 LED 的一个连续光带，这样的感觉呢就显得非常的纤细，没有 K5 那么厚重。 那很多对于这个运动感要求比较高的人就比较在乎于这个轮毂，我个人就是对车的轮毂要求很高。我当时买车的时候等这个轮毂还等了一个半月。 为什么呀？ 就是觉得轮毂在整个车应该像是 外观上来讲，在外观上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喜欢那种大轮毂的。 就是人穿的鞋，而且有这个轮毂，我喜欢那个特别复杂的、支差比较多的、运动感比较强的感觉。你看一下 K5 的它这个轮毂呢，它也都说这个雅阁比较普遍性。对于注重燃油性、经济性的混动车型来说，或许呢 K5 的17寸轮毂更加务实一点。 但是雅阁的这个轮毂呢，相比而言啊，要比这个 K5 的更加的时尚跟运动一点。 大嘛。用的是18寸的。看一下尾灯，我对于两款车的尾灯这么看的话应该谈不上有多漂亮吧。相比之下呢，雅阁的这款尾灯除了 LED 光源之外呢有一点点淡蓝色，然后就让大家有一点点偏好，而 K5 的尾灯就跟它大灯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可以这样来讲啊，在目前我们讲的这个外观上来说啊， K5 的外观或许没有雅阁的做的那么的令人更加的喜欢，这可能也是这个雅阁价钱稍微贵的原因之一。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非常重要的在内饰上的大比拼。 其实呢，两个车的内饰啊，基本上与这个原车的这个汽油版保持了一致的一个状态。只不过这个雅阁的混动版呢，换装了一个本田全新的一个电子的按键档。 那这个 K5 的它用的这个内饰的方向盘是三辐式的，就比较传统和中用的三辐式的方向盘，看起来有点点运动感，握感是还是挺不错的。那看一下雅阁，它用的就是那个四辐的了。 对，雅阁是这种四辐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新的这种设计啊， 对， 可以说感觉上比这个传统三辐的要更加的新鲜。而这个 K5 的这个三辐的设计呢，虽然说它并没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新的变化，可是在持握起来这个手感呢也是不差的。但是呢还是我觉得跟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外观一致啊，两车的这个内饰的对比相对而言其实 K5 还是要稍微的这个逊色一些。 对，因为它这个中间有一个电子屏嘛，雅阁用的就是那个双屏式。我现在都觉得雅阁这个双屏一上了这个车能提高很大的档次感，而这个 K5 还是采用特别传统的那一种，就 单屏的一个形式。 而且它这个单屏对这个功能性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觉得目前啊其实这个雅阁有一些越来越沉迷于将自己的这个车内变得更加的具有科技感，不过这样做呢也确实来说会让人觉得这个车啊，这个雅阁这个老品牌可以说有更加多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新意，或者让一些年轻人会更加的喜欢。 其实这两款车无论是雅阁还是 K5 哈，他们都很好的完成了作为混动车型自己的一个使命。那我们综合比较吧，就好像是我有一点点略输。K5 好像有一点点略输。 对，可以说外观上来讲呢这个雅阁稍微出色的多一点。

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了心情，没了。想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留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那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嗯，我们这一时段的喜新不厌旧， 喜新不厌旧。 今天说的这个呢，是有关于概念车，就是每一款车在量产之前，它一定有这个特别炫的，然后荧幕来吸引这一些受众。 可以说这个概念车呢，是目前每一个品牌厂商都会在推出新款之前，先给自己这个车打一个前站的一个产品啊。但是这个概念车从哪儿来呢？其实啊，这个历史应该说是很久很久了。我们都知道，目前呢有一句话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来讲，来者是一定会有的，但是这个古人一定是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之前那个古人是一定没有的， 一定要去追溯它。 对，这第一款概念车其实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 是，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世界上第一台概念车的诞生。这个公司还挺出名的。 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福特汽车啊，用它的这个流水线让这个 T 型车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同时呢也使得这个 T 型车成为了这个非常受欢迎的一款车型，而且也使得福特成为了当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汽车制造商。 来说一下什么是这个 T 型车，就是欧美电影大概20-30年代那种， 对对对， 然后里边那个像小面包一样，但是是方的，真的挺好看的， 上面那个雨棚应该还是那种那个布遮起来的那种， 那种就是 T 型车了啊、嗯、但是呢这个 T 型车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慢慢也跟不上这个时代需求了，而且呢福特当年也很拽啊，可以说是顾客呢会想要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说除了黑色之外我想更多的更换一些造型， 不行， 福特却说顾客可以拥有他想要的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 等于没说， 对啊，这不是废话吗？而当时呢就是这个为了这个超越这个福特啊，可以说通用汽车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哎，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艺术和色彩的工作部，专门从事车身的造型和内饰设计的部门。 嗯， 这部门主管也挺出名的， 他是一个号称叫做 各种致富各种致富各种致富然后在你脑袋里飞 对，号称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师啊，叫做哈里厄尔。 嗯， 他当时呢可以说是被称为这个汽车设计之父、火车时代的创造者等等等等，头衔很多。在1938年的时候，在这个哈里厄尔的主导之下，通用汽车生产了一台别克的车，叫做 Y Job。 今天的主角 Y Job 是别克的，通用的别克，这辆车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概念车，不是量产的、 嗯、 然后新技术新设计。其实我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喜欢老爷车，然后喜欢复古喜欢收藏、嗯、真的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那些车的造型我真的很喜欢，虽然说现在很多流线感啊， 对，我也觉得那个车型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这个复古的感觉是我非常喜欢的、嗯、这台叫做这个 Y Job 的车型呢是可以说是没有量产， 对， 当时好像就只生产了很少的一台， 他自己开。 然后这台车的目的呢，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向公众来展示他们新的技术、新的设计，从而获取这个民众的反馈，让他们这个下一款车型能够得到更好的改观。而这个车呢，其实呢，在后来也成为了这个设计师的私人座驾。 是的， 而且他会不定期的开着这台车在当时的底特律城里面来回的逛啊，这个车开起来也很拉风，对不对？ 是，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嗯、因为我们都知道，是现在啊，特斯拉再出一些新款车，都是 Model X 啊之类的，但为什么？这款车以 Y 命名呢？ 其实这个当时起名的原因呢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是可以说很多的那个时候都会有一些试验车以 X 来命名、 嗯、 这个 X 的意思呢可能也就是一个未知或者是不确定或者代表很多各种未知的含义，所以呢都是以 X 来命名。但是呢这个新车它就命名为 Y， 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划时代的新车，我比你这个 X 还要在更新的一个时代，就是 XY 特别自信的一个、创造者和设计者。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就是另外一种说法是在航空领域呢有很多实验的飞机、 哦、 这些实验飞机呢都以技术超前来这个来著称啊，他们的名字呢命名都有一个 Y 的字母，所以呢厄尔选择了 Y 这个字母。当然这是两种说法、 嗯、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已经无从考证了， 对，但不重要。总之呢这一款车确实是划时代的，因为后来的十余年的别克当中呢选型基调都是沿着这个车为基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跟您可以看一下这款车的前进气格栅、嗯、确实是到现在为止别克的整个家族设计都沿用的这个竖缝细条， 对对对，还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可以说这个车呢是这个开创了这个别克的这个家族化脸谱的一个始祖了。 嗯， 当时它的这个电动车窗，还有电动敞篷，还有低矮的车身，以及融合式的这个翼子板，还有这个隐藏式的大灯、 嗯、 以及这个包裹式的保险杠，都可以说是开创了当年的一个时代，也奠定了这个十余年之后这个别克整个车的一个类型的基调。 嗯，没错。不过呢有一点点像看这个宫心计一样，就好像宠妃时间并不能够有多长，这一款车应该是得宠了11年的时间吧，大概在1951年的时候就有了一款新的概念车，嗯，就诞生了。 这个新概念车呢，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设计师之手啊，而这款这个新的概念车在出来了之后呢，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第一的意义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一台的这个概念车，就是当年那辆 Y Job 车辆。这个车不过挺有意思的，虽然这个新概念车出来了之后，它的这个设计师哈里厄尔呢，也开启了这个新的概念车， 嗯、 把这个老车放在了一边。但是呢很搞笑很有戏剧化的一幕，就是这个车后来啊被转卖到福特的博物馆当中了。直到了这个93年之后啊，这个 Y Job 才回到了自己这个别克的家中、 嗯、 现在呢已经成为了这个通用的历史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收藏品之一了。 那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去这个底特律的通用博物馆当中还能够看到， 对，可以看到这个车 第一台的概念车、 嗯、是的没错、嗯、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追溯到这儿，永远要记得这世界上的第一台概念车叫做 Y Job、嗯、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在明天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见。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 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说什么？只因为我知道， 真耳欲聋的美，快乐会一路的跟随，就算是天使也会沉醉，别管你是谁。